推开你花朵，爱情里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两地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上个月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已经上报了中国国务院审议，而17号出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美月谈的国土资源部的官员也指出，经过此次的修订，中国现有的征地制度将会实现大变脸。今天99跟周周一起听资讯。北京医保报销药品呢，有望再增加大约500种。从市人事局半年工作线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下半年将会完成新版药品目录的调整工作，未来将会有大约500种的新药进入到医保报销的目录当中，而届时北京医保报销的药品呢，将会达到将近3000种。环保部门近日发布了2017年7月和1至7月份全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以及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位市的空气质量的状况，而我们也注意到，北京市7月份的 PM2.5 的浓度为52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的幅度达到了24.6%。接下来关注共享领域方面，最近国内多个共享汽车平台将宝马、奥迪等豪车投放到了共享汽车市场，而成都的专车市场又迎来了一款奔驰。这一款车在8月19号登陆成都，为成都的市民带来了时尚商务的新选择。而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在价格方面，这一车型的定价呢更偏向于日常通勤的消费水平。 眼泪永远不再

好看的都市情感电视剧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新谈资，于是就有人提问，人到中年就不会遭遇生活危机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前半生忽然逝去，面对爱情、婚姻、事业当中突如其来的变化，每个人在变局当中都会去寻求自我的成长，跨入后半生进行脱胎换骨。重点在于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了什么。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感谢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阶段，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彩。 干事也好，干产品也好，或者是最后做品牌也好，一定是按照一个初心的标准，对自己进行要求也好，规范也好，去做事情。 实际上我们在做网络的人来讲，已经想到了这个初衷，就是说总是说要

五周岁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倘若那天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跳舞，你会怎么做？那么多如果，可能如果我，可惜没如果。 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岂止可惜视而无味，可能是现在感情太珍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谁不曾用过卑微的词汇，想留住谁？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北京市住建委等部门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和规范管理本市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了意见。分析人士认为，意见稿对于北京户籍无房家庭有多重的利好，既可在租住的公租房办理户口登记，又可以让适龄的子女就近入学。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拆违建封墙洞治脏乱，从今年的年初，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出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的动员令之后，一场疏解非首都功能治理城市环境和秩序的硬仗呢就此打响了。市规划国土委表示，力争用5年的时间全面清理全市的违法建设，构建违法建设管控的长效机制。8月8号晚，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7.0级地震，我国提前逾1分钟发出预警，这也不是预警系统的第一次发挥作用了。在2011年的4月 ，ICT 的系统的首次成功预警，意味着中国是继墨西哥、日本之后，成为了第三个有能力向公众发出地震预警的国家。再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国家花样滑冰队的总教练赵宏博在冰雪榜样的颁奖仪式上接受了采访。他表示，国家花样滑冰队目前正在积极地备战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其中隋文静和韩聪的双人滑很有可能在平昌的冬奥会上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上那天存在过一位等我爱的某人，夜夜为我

想你要留在心底，陪我一路到天涯。

将时光流转，或是月圆花好，刻在银幕之上，阳光之下。展翅高飞，离人而离开，就是穿越时空告别。就不想不想，或许不堪回首，绝非不闻不问来靠近。给我个温暖的，满怀着温暖的，彼此关照的家庭。让兄弟姐妹怀抱父母慈祥的爱，依然常常在心里。给我些温暖的，体谅而坚强的，彼此保护的心情。但愿成人的日后，寒暑狂风暴雨里，有个不变的心。如此相近，几人们相处，却只有如此轮回动。那矛盾就与幸福一同变作，只和潜伏存在命之中。总有一天，等不容易和团圆，到那时刻，谁能预测？就不声不响，或许不堪回首，绝非不闻不问的纠缠。给我个温暖的，满怀着温暖的，不愿纷争的家庭。当窗外有蓝天，草叶如茵，再来点白云。给我些温暖的，体谅而坚强的，平时保护的心情。但愿成长在日后寒暑狂风暴雨里，有个不变的心。 不管你是职场新秀还是业内精英， 我觉得我看事情会看明白。 很多不认同的情况下，你还坚持去。 白昼之后的夜晚，最远处回家的路灯都会为你点亮。会为你点亮。北京 FM 九六九，陪你开往城市的另一边。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覆盖的威力；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价格的优势；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经典的魅力。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825顶呱呱九周年庆，九块九筷子代理好幸运，九元注册公司祝你成功是我的使命，我的 freestyle 说不停说不尽兴，更多活动就在825顶呱呱九周年庆活动热线4000-9625540，上网搜索顶呱呱。